学习状况啊，我这个课一开始是先要跟同学讲一下中医的理论地图，而这个理论地图对于初学者听起来会很痛苦，所以在让你痛苦之前，我要先说一些，请问一下同学里面啊，有没有哪些人是就是对于这个什么，我们这个课主要上伤寒论嘛，伤寒论跟杂病论，或者说伤寒论跟金匮要略，有没有同学就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学习或者经验值，就是一张白纸一样来的，有没有？举手我看一下。OK，所以有一些同学不是刚刚举手的人，我现在要说一些对你来讲可能是废话的话，目的是要安慰这些同学啊。就是如果是一张白纸的话，我那第一堂课讲，大家就觉得可能完全初学者会觉得这是在讲什么鬼，然后就撑不住了。那我还是要跟同学稍微先补充说明一下啊。我们这个课呢，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以前，你听了觉得讨厌的，都可以全额退费走路，没关系啊。你就跟助教讲说，我听不下去了，全部退费给我，我要走了，就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没有强迫你要听完啊。那就是为了这些完全没有学习过的初学者，请容许我在讲正课以前，先多讲一下下废话。那我要讲的废话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对于完全的初学者来讲，可能会觉得伤寒论这个学门是有一点难度的，而这个难度呢，我又觉得很可能是建立在过去的，就是中医界啊，对《伤寒论》这本著作太过于尊敬所导致的问题。你想想看，就是现在，比如说从前的那个什么台湾很红过的什么倪海厦大师，有人听过吗？就比如说，当那个大师已经表现出非常高的姿态的时候啊，然后还说啊，天底下除了我，还有谁能够教伤寒论呢？就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东西实在是太难了，连大师都觉得如此之难。或者是像大陆的徐文斌哥哥，我不知道徐文斌哥哥是怎么夸奖伤寒论的啊。但是有过徐文斌哥哥的学生跟我讲说，伤寒论这个东西太高深了，我怎么能学呢？然后就是这个很奇怪的社会风气，甚至是我2014年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啊，发生的一个让我觉得，那时候我是有点讨厌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我觉得不是如何的一个中医师，我真的很想讲他的名字，因为那个人很爱出名，我想让他红。就他见到遇到我的话，算他福报到了，但是还是算，就是那个人呢，他是去，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教书，我那个隔壁教室刚好有一个很有名的针灸老师，好像是叫陈立信老师之类的，在那边开班。然后呢，当然陈立信老师是正安居委会的红人，什么黄介记者就带一大堆什么大江湖同道来给他捧场啊。然后当然那种不太入流的那种医生就在这边也来露个脸啊，来出名一下这样子。但就有一个这种我觉得蛮不入流的家伙，就但是他自己觉得他是大师了，就堵在我的教室门口，就他去捧陈立信的场，就去人家教室闹就好了，对不对？来闹我的干什么？然后就在我的教室门外啊，我的学生下课走出来的时候，他在外面这样子，你过来。然后呢，就叫我的学生下课在他面前围一圈，然后他一个个像审问一样，你有中医生执照吗？然后我学生说没有。他说：“伤寒论这么高深的东西，你没有基础怎么能学呢？”就这样在这样训我的学生，那但我的学生也很机灵啊，就回了他一句：“就是因为没有基础才要学伤寒论啊，不然我要学什么？” 那个人是自讨没趣，可是就是隐隐约约好像透露出一个很奇怪的社会风气，就是伤寒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艰深、太伟大、太难学了的这种感觉。可是呢，我们实际上学伤寒论的人，老实说，我讲白了就是，其实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医术的。这样说好了，伤寒论起手是桂枝汤证。如果你感冒了，被风吹到会觉得不爽快，然后脉拔起来比较浮起来，然后呢，如果多加很多件衣服，你也会流得出一点汗，就是流得出汗，怕吹风，脉有浮起来。然后这样就喝桂枝汤。如果你不会煮的话，台湾那个科学中药啊，你连主药都抓药都不用会了。 那这样子听起来有一点难度吗？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对不对？那《伤寒论》里面其实每一个东西实际上操作就是这么简单。而我现在问一些有一些经验值的朋友啊，我随便先问一下，比如说《伤寒论》太阳篇的范围，你可能呢有点怕风或者怕冷，或者流得出汗或者流不出汗，然后吃过桂枝汤或者葛根汤或者麻黄汤的，有任何其中一个的经验，或者是你开给别人吃的也算，有过这个经验值的举个手，我看一下。OK， 这么少，你们都是直中少阴，直中厥阴对吧？都不得太阳对吧？还是根本不感冒？就是学中医一定要有病才能学啊，根本都不会生病的人怎么学中医呢？啊，那我再随便问一个什么小柴胡汤症好了啊，就是觉得有一点头昏昏、眩晕啊，嘴巴起来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嘴巴苦苦的，然后觉得这边肋骨闷闷的啊。然后这个发烧的时候是烧一阵又不烧，烧一阵又不烧的，这也不必都有才开，是有一个就可以开的，对不对？那以这个经验值开过小柴胡汤，或者小孩子感冒很容易一感冒就又发烧又吐，这也是小柴胡汤症。那以这些经验值曾经动用过小柴胡汤的人举个手，我看好不好 ？OK， 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来讲个少阴病的感冒刚开始的现象，比如说你一感冒，你扁桃体就发炎，开始痛起来了。然后你的脉拔起来也觉得好像拔不太到，沉沉细细的，然后整个人呢就觉得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做啊，了无生趣。于是就吃了麻附星、麻黄附子细辛汤，然后呢喉咙痛就好些了。有这样的经验值的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那刚刚说的三类经验值的人都有的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那这些人还来这个班干什么？我跟你讲。就是其实伤寒论这种最主轴的方，对不对？什么桂枝麻黄汤用过一个，小柴胡汤用过一个，什么麻附星或者真武用过一个，其实其他的方你自己看了照开就好了，你不用来上这个课了。你现在要退费我完全乐意，因为伤寒论没有那么难学，更加没有那么难教。简单一点说，就是你这些基本盘的操作经验有了就会了。因为差不多我在台湾教过的学生啊，桂枝汤、麻黄汤 吃过一两次，然后呢小柴胡汤开过一两次。你看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人感冒的话，其实常常就通常绝对有机会开到小柴胡汤。我其实很少讲到绝对两个字哦，但是就几乎是非常有机会开到小柴胡汤。因为越小的小朋友感冒不是越是又发烧又吐嘛，对不对？发烧又吐这就开小柴胡嘛，对不对？你也没什么别的选项了。那或者说扁桃腺发炎，或者开麻附星，或者开真武，然后吃了又好一点，这也是很普通会有的事情。那《伤寒论》里面最主轴的这三类的方你开过了，那其他的方你翻开书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东西。所以我个人以为哈，就是一整本《伤寒论》的功夫，你只要差不多经验只有这三个汤，其实你要不要来上这个课都没关系的。事实上是你就算来上这个课啊，你的医术也不见得能精进多少了。就比如说天威助教好了，他是我2004年就开始教的最早的一批学生。然后天威助教或者小方助教呢，基本上学伤寒论都是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就是我只要会桂枝汤、小柴、麻附星、真武就好了，反正其他也吃不到，就这样。所以常年下来医术也只有这四五个方剂的医术而已。那没事觉得身体虚就拼命狂吞肾气丸保心安，就这样。就是跟随我多年，你以为医术多厉害？没有多厉害，就是病的他们的身体很没有花招，就病来病去就这几个汤症而已，所以就搞不出什么新的医术。像我的学生里面医术精进的非常让我佩服的，比如说老同学有一位婉慧姐，或者是助教颖颖，那些人都是很会病，病得乱七八糟，千变万化，什么方剂都吃过，神医耶啊，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学得好或不好还是看缘分的。就如果你就是那么没有那么会病的人，你的医术说不定学来学去就什么天威助教、小方助教这种水平，就算了。而且 当我的助教，就是比如听闻有的时候咳嗽，如果医治不好，那就因为隐隐说隐，那我就咳嗽，我不会医。但我听的时候就已经报警了，我说咳嗽片，你不是已经听两次了，还要问人？但是他就问隐隐说，那隐隐说你咳一下我听听，然后隐隐听一听，啊、哦，这个是甘草干姜汤加那个射干麻黄汤加这个厚朴麻黄汤，好了，可以。就是，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事情，隐隐算是治咳嗽还蛮神医的，但是呢，那也是他千辛万苦咳到今天啊，才能够变得如此神医的。所以医术都是拿自己的命换来的。因此呢，你来到这个班，你如果你的人生堪称幸福啊，病的花样也不那么多，那你的医术终究是有限而已。所以这个也就不要对自己感到太失望了、哦、从某个角度来讲，感叹自己的命实在是太好了，就算了。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我开这个伤寒论的课、哦、我就觉得这整个课就是一个骗局。而这个骗局是因为有过去有太多的中医界的不良风气欺骗的群众，让群众误以为《伤寒论》是一本很难学的书，然后我今天才又做一个骗局来揭穿前一个骗局。所以这堂课的真传就是《伤寒论》不必拜师来学，自己在家照着开就会了。这堂课，这九天的课的真传就是这样而已了。那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些你们大陆人都不晓得那种超级神医，已经治疗过很多绝症，他的那个徒子徒孙也是很铁杆的，但那些人你们不晓得，也不够有名。但是像那类的神医，有的人就是小学毕业的教育水平啊，就抓着一本《伤寒论》开着开着，那20年来走到今天就变成一代神医了。那而那样的人都是还蛮无师自通的。那反过来呢，我觉得可能这次在来这边上课的同学里面啊，祖国的同学是有一点偏多吧啊。那然后我对于祖国的，就是对中医有爱好的人，这个要简称什么？中医粉丝还是中医狂热者还是中医控都可以啊。就是我遇到祖国的中医的狂热粉丝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你狂热又狂热，狂热了那么多年，然后这些很简单就学得会的医术都不会呢？我的疑惑是啊，《伤寒论》的医术，就是我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有过在大陆做过一个宣传课啊，那时候有一个在上海行医的一个美国人中医师叫做 Brian McMahon 啊，那个 Brian 呢，我在那个下课中间在门外抽烟的时候，就跟 Brian 在讲，我说祖国好像是有一种哦，把中医炒成一种宗教的习性。可是呢，这个炒中医教这件事情本身有一种很，对我来讲就是一些要说是谎言吗还是什么，我就不了解。就比如说那个时候啊，我相关的合作单位，有一个合作单位有一个人出了一个点子，然后印了一个 T 恤还是 polo 衫之类的东西，上面写爱中医吧。我说写这个东西干什么？中医明天就要死掉了吗？就是像小强一样怎么样都打不死的东西，你爱他干什么呢？就中医对不对，只要有人生病有人吃药他就死不了啊，你在叫这个东西在干什么？然后再不然就是我，然后后来我跟 Brian 讲，我说就是如果祖国真的要炒一个叫做中医的宗教的话，那我希望我的中医的宗教所膜拜的那一尊神像叫做性价比之神，就是用伤寒论用张仲景的方，性价比是很高的。这样子说好了，就像是如果你去一个，就如果你去一般的中西医诊所好了啊，如果你今天是更年期发热啊，那可能你那个就是 你也不敢直接打乱七八糟的激素嘛，哦，所以可能人家会跟你讲说你要多补充大豆异黄酮啊，对，你那种相关的大豆类产品吃的都觉得自己明天就会得癌症，然后还是继续发热，就也没什么效果，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东西落到一个就是没有，就是真的 我说的这个真实的故事是因为治这个更年期发热我认识的一个老同学，就是伤寒论根本没有学两个月，我只不过是才教到桂枝汤葛根汤而已，他自己翻到后面看到说哦，这个反正更年期发热手心热嘴唇干裂就吃温经汤，然后吃了就立刻就好了，都还不用吃一个疗程的，就是今天吃明天吃后天就好了。那就是你需要知道的温经汤的使用的主症，其实手心有没有发热都不管它了，就是你月经痛的要死也好，你只管你嘴唇有没有干就好了，不是嘴巴干哦，就嘴唇干，就是你所需要的智能的要求只有一个，认得出什么叫嘴唇干，然后你得到的结果是那种，如果我今天我就说我中医哦，不要，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是这样，打着我是什么中医界的什么类似大师之类的名号很难做事，我觉得我今天如果没有人认识我就是个乞丐哦，我在路边摆一个地摊，然后就写包医更年期，然后呢，而且呢我医术就只有一招，就看着嘴巴干不干，嘴唇干不干，然后那个病人来，如果他嘴唇不干，我就说对不起，这位姑娘，我跟你无缘哈。嘴唇有干的，就温经汤。哎，克里，最近你有吃温经汤治月经痛吗？你温经汤一次吃几公克科学中药啊？ 4到6克。 4到6克，那包起来一小包，对不对？你不用讲，这叫温经汤，这是祖传秘方，对不对？看到嘴唇干，就这样一包给他，说吃下去，明天再来看我。然后明天就来，就天哪，我吃整个人那个发热的感觉都没有掉了耶，怎么那么厉害？那你就说，那你觉得你这个痛苦帮你解决，你觉得值多少钱？你自己给我嘛，就是业障的重量，只要给我包个红包。就是我就在路边摆个摊，对不对？方圆五里之内的中医、中西医诊所也不跟我打，对不对？就是也打不赢我啊。我就觉得，就是你就只要会这一招，出去就吃喝不忌。就像是我看大陆有一次黄天记者什么的采访一个中医师，他的专门是排除胆结石，但那个中医师只有一招，就是栀子大黄汤，那个也是，反正就是不管，因为其实我不要帮人排胆结石，我会用比较温和的方法让他不要痛，先把石头画的小一点再来排什么的，但是你就猛猛烈烈就栀子大黄汤，一把那石头拔出来丢掉就算了，那你就这一招包医胆结石，就是如果你忍得住痛就开了，就石头硬拔出来就好了，其实拔石头比栀子大黄汤更强，还有大柴胡汤，那当然病人要更加的不怕痛了，但是呢那个胆结石的患者他反正已经痛得死去活来，要到西医院去打吗啡嘛，对不对？所以不在乎吃这个中药再猛痛一下了，那你知道这种东西你也是随便摆个地摊就包医胆结石挂一个布条，但人家有胆结石到西医院，西医都会跟你讲说你要把胆囊割掉啊，那你就觉得胆囊割掉之后那个就是一辈子都有那个没有胆囊的后遗症，就是早上吃点东西就马上要跑厕所，然后晚上睡觉都浅眠，对不对？那大家都会觉得很舍不得割这个胆囊，可是西医院就只有这一招就割掉啊，对不对？所以你就第一块布条就包一胆结石插那儿，那方圆五里之内的胆结石都归你医，那你也是吃喝不尽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中医这个东西性价就是学伤寒论来讲性价比是很高的，刚刚温经汤你还需要知道要辨证要认识什么叫嘴唇干，那这个栀子大黄汤根本就药放在那边不管3七2十就给它打下去了，什么技术力都不要了也能赖以安身立命啊。那这是以台湾的社会情况啦，因为我爸爸是从前是管这方面的行政的，所以他就说中医开药，哎呀，开出事要怎么告呢？除非他药单就写了砒霜，否则的话，大家看也是不知道他开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是开错还开对，就根本就没有标准可以去审查他嘛。所以西医开错药还可以被病人告一告，中医开错药大家就算了。当然，天威助教是当检事官的，可能不太同意我的看法，就中医开错药把人医死了， 还是有可能，就是他们会有那种。审查委员会，就是、你乱开完全不相干，或是怎么乱治疗，他们还是可以 死。对啊，但你就挑那个医不死的去， 对，就是 去处理就好了。 轻轻缓缓的那种，的确是 没有办法。 对，所以我多说这些无聊的废话哦，就是要跟初学者讲，就是你就这种什么只认嘴唇干就开温金刀那种不入流下三滥的招式，就学个三五招，也足以你在中医界安身立命。都不要说什么在家里面吃吃药调理自己的，根本到外面去出风头都可以了。所以就是中医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以你的投资来讲的话，你真的不用投资多少智能啊，但是你的所得来讲的话，你可以所得非常多。像我们中医所得非常多的那个有一个蛮经典的故事，就是什么伊尹做汤液，听过这个话吗？伊尹是商朝的第一个宰相，对不对？那这个人他，因为我们中国人据说汤那个方剂学的始祖是伊尹嘛，那他为什么一个做药汤的人能够做宰相呢？我从前2004年那个时候在出版社，朋友出版社混着混着打点小工什么的，那个时候呢，出版社老板娘是我学姐嘛，那老板是就学姐夫嘛，跟我也都很好。那有事没事就说，哎 ，JT 啊，这个我这什么头痛啊，昨天这个不太有点怎么样？就昨天我说怎么痛怎么痛，牙说昨天没睡饱，哦，没睡饱的头痛，那就当归补血汤吧。科学中药给他一瓢根，他才沾到嘴唇都没有吞下去，头痛就好了。然后就哦，然后就下次又怎么样啊？什么谁谁谁又怎么样失眠啊？谁谁又怎么样就找我医，就是很简单，就短短几个月。我那个时候我要说，我2004年的医术是很烂的哟，就是那时候真的还不行哦。我很多医术安稳是2007年到2009年慢慢教完以后医术才安稳的，就是那种烂烂的医术，然后就慢慢这个公司的老板跟老板的老板，就大家一家老小的命都捏在你手里的时候，这公司你真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是你完全就是能够明白为什么阴影会当到宰相。所以我个人以为就是《伤寒论》医术都不要精，像我2004年的时候医术那么烂的时候都可以，就是借着这一点点的医术捞到了很多很多的特权跟利润。那更何况医术比我更多的人，比如说前一阵子天辉助教看人那个微信说，哎，龙帅江老师在北京说人家请他吃1斤600块人民币的野生鳖哦，然后紧接着又什么谁特地从渤海捞一条活鱼到北京给他吃哦，就中医大师在外面的这个特权已经恶行恶状到一个无可复加的境界。那重要的什么，就是人家有一条命捏在你手上，那我们也不用捏人家一条命，就半条命就好了，对，这样特权也就很多了。所以就是稍微学点中医也会有个福利啊。那而这样的医术，我还是就课前的废话时间还是要跟各位同学讲，就是这样的医术不难达到，尤其是医肾张仲景的医术更加是不难达到。因为张仲景他为什么要写《伤寒论》，就是说流行性感冒一来，我们张家的人就是三分之二都死翘翘了，然后张仲景就觉得很火，就觉得外面这些庸医每次遇到感冒就给他吃巴豆让他拉肚子然后就死掉了。那就汉朝这些庸医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 给吃巴豆拉肚子，说病排出去就好，然后人就死了。就张仲景说流感不是这样医的吧，然后呢又看到说外面的庸医啊，遇到感冒呢就什么全身用烧红的火针，那时候的针比现在粗很多啊，是我们插那个热狗的那种竹签一样的针，烧红的乱插一通，然后呢病人呢又烫又痛又受惊吓，然后就精神涣散，然后就死亡了。然后张仲景说天哪，这是庸医我受不了了，然后就那个时候还没有纸对不对，就写竹简，然后写的十六简竹卷，然后说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家抄一份啊，就是不要再被外面庸医害死了，就是这样的心情抄给张家亲朋好友的。所以基本上也没有讲什么太深奥的道理，而他的写作的方式他本来就是要大家就是一般老百姓都学得会的这样的立场。那张仲景被现在被人尊称为医圣，当然我觉得站在一个学术考察的立场，我不得不说我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崇拜张仲景吧， 就是因为他对我来讲，我崇拜他的点是他的这个情报，关于诊断一个病人的时候，情报的选取能够帮助我们去找到所谓关键性的情报。就你全身可能50种内分泌都失调，我只看你嘴唇干不干就可以了。就是你只需要知道一个关键性的情报是嘴唇干就可以了，然后里面发生多少事都可以不必知道，就不被知道是很轻松的事情，无知是很幸福的。就你不用懂什么医理也可以开药。而张仲景对于医理呢，是抱着一种非常随便的态度。而他这个，我觉得哦，我不晓得各位同学，尤其是大陆来的同学，你会不会觉得哦，你如果跟一个学生学什么中医也好啊，学什么禅修也好之类的，你总是希望你的老师是一个心境非常高的高人，最好是已经开悟了的，这样子才觉得他比较可靠。可是我要说的是，学中医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学中医的我们的医圣张仲景，他就摆明了就不是一个开悟的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小家子气的人。就张仲景的那个心境，如果你是看张仲这个《伤害杂病论》的话，你会有很多地方看到张仲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他什么把脉篇的倒数第一条还是倒数第二条，就讲说我被叫到一个人家去把脉，那个病人看到医生来了，不面向我，而面向墙壁躺，而我手抓在他的手腕上往上一搭的时候，那个病人竟然吞了一口口水。这个东西叫做装病，然后装病的治法就是大声的跟他家人讲，我要用烧红的铁针插满他全身，然后他的病就会好了。就你这听起来像是什么开悟的圣人讲的话吗？就是在那边跟你怄气的一个普通人。而且什么张仲景是长沙太守啊，这也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的，是后人写的。因为张仲景自己的文字里面会说，我去病人家出诊，回来煎了汤药给他送过去。就你去人家家出诊，回来还熬了药送过去，这看起来像是太守做的事吧？就太守应该是坐在太守的衙门里面，的病人自己爬着也要爬来见你，对不对？挂号排不到那个太守。所以就是张仲景的他的个性来讲啊，就是其实是一个充满了，就是心情上就是绝不是什么一派安详境界的大师。然后里面的《伤寒论·太阳篇》为什么会那么肥大，就是因为他花了太多的篇幅去骂这个庸医又怎么样，那个庸医又怎么样，那个庸医又给他用了下法，那个庸医又烧红了铁针，又把这个人治坏，又把那个人治坏了，就全部都用来为了讲别家医生的坏话而把《太阳篇》弄到如此的肥大。就他就是一口气欧不过来写这本书，这本书是充满了恨意的一本书，而且这本充满了恨意的书呢，又看的是张仲景跟他的师父是如何的不和谐。当然这个师徒间的不和谐，这也是中国古来的常态了，即使是此时此刻今天现在，师徒依然是不和谐的。就比如说孔子跟颜回走散了，然后重逢的时候，孔子就跟颜回说，你怎么还没有死，我以为你死了。然后颜回就回他说，你都还没有死，我怎么敢死。就师徒之间是非常风波险恶的东西啊。那我觉得张仲景的老师，不知道是不是叫张伯端还是谁，我不记得了，我觉得真的是中医史上最可怜之人。就是这个可怜的仲景之师啊，简直是被仲景表死了。就是张仲景在写这个《伤寒杂病论》的时候啊，他只要有什么理论，他觉得这理论我可能写下去是错的。就张翰这本书已经不太讲理论，但是还是有可能提到一点道理，可能是有错的。他只要觉得是有错的理论，他就会写说，我问我老师说，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老师就说一大堆鬼扯淡的东西，然后所有的最后都推给老师。就是张仲景老师是中医史上最可怜的人，就所有的错误的医理都算在他头上。就他是这样子对付他老师的，就他老师就是他那种石头丢过来就砸他老师的那种挡箭用的盾牌一样的东西。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 因为张仲景他本人是一个凡人，他伤寒论的序里面也讲了，说是他学艺的过程里面总是很羡慕那些古时候那些有人什么一眼就看到人内脏的那种有超能力者的人，但是张仲景他所提供的医术就是一个凡人学得会的医术。那各位同学，如果你是完全的中医的初学者的话，我也要说，就是说反正教伤寒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骗局，因为这本书是你自己回家自己读就读得懂的，这就是凡人学得会的医术。我可以保证学这本书是不需要慧根的。你们有没有人过去有一种观念是学中医要有慧根的？有人这种观念吗？那我觉得不用慧根，首先是什么认得出嘴唇干就不用慧根吧，这应该不是智障都做得到吧，这标准已经很低了耶。那你病过多少病就有多少经验值，这个也不是慧根嘛，只是你命苦而已，就业障比较重，所以医术会比较好。所以大概你需要学会张仲景的医术需要的智能就仅如此而已，而且你需要的把脉法，我们可能下午晚上的课应该会教一点把脉，需要的把脉法也极之粗糙，就是差不多什么浮脉沉脉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弦脉知道一下就过关了，就伤寒论所需要的脉法是很粗的，你并不需要把脉专精到说哎呀我把到你的肾之中有七颗肾结石啊，就是不用到那种神一样等级的把脉，就是不需要哦。那因为基本上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治更年期，我把脉根本是把假的，对不对？搭着脉然后看嘴唇，对不对？就太多时候张仲景都有给你更好抓的辨证点，你就不用看脉象了呀。所以这东西就是随便混一混混一混就算了啊，就是大约大约这样子差不多差不多就过关了。所以就是对不起啊，多讲这半个钟就是为了完全的初学者讲的。所以你这个课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初学者你听这个课的话，你就当作是听那个我这个人就是一个连续播送54个小时哦，我不要讲54小时太多了会累，50个小时啊，每天偷工减料一点，就是连续播送50个小时的，我们台湾叫做第四台卖药频道，你们大陆叫什么？你们大陆有吗？啊，有，就是说这个头痛就是要吃这个，脚痛就是要吃这个，灰指甲就是要吃这个，更年期就是要吃这个，就是看着这个卖药广告，然后这卖药广告它介绍了300多种药，就这样子，然后看完了，然后你就知道说哦，下次可以买这家，结束。就是你不需要再去精进医理那些东西了。反正这东西会或者不会结果都差不多，就是你医理就算是已经想到，就你脑海中已经是如何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应该说空想科学嘛，就是但实际上看病的时候还是怕不怕风啊，嘴唇有没有干，就是到最后医理也没什么大用啊。所以这种医理的部分呢，听得懂听不懂就算了，不需要太努力。不过呢，这个课的开始以前啊，我还是要跟同学说一下中医的医理的版图。那各位同学，其实我在说中医的医理的版图上，我接下来的那个课的内容可能对初学同学就有点残忍，所以我要说的是，你初学的同学，我们上课有给同学这个什么8张小卡片，里面有人就是自己有印嘛，就是对于初学的同学的话，这个8张小卡片啊，后面几张不是有写说啊什么太阳病大概常用的这几个方，什么阳明病常用这几个方，什么少阳病常用这几个方，对不对？对于初学的同学，你完全都没有学会，完全这个课程你都觉得我太啰嗦了，你上课都脑死，没有关系，你就这几张小卡片里面讲的辨证点，那遇到有人感冒了，合乎这个小卡片的哪一个内容的，你就那个药方开给他吃，这样就好了。你就这一年什么别的医术都不要学，就小卡片里面照着开，然后你里面呢有机会呢，这个人开个葛根汤，那个人开个小柴胡，那个人开个真武汤，玩过3-5个方了，基本上你伤寒论就学会了。就其他的没有会的，那是因为没有人生病，病到那里，所以不用学。 就这样子。所以初学者，你不要再以为你要花什么功夫了，就想把卡片拿了就可以到后面跟助教办理退费，就是没有那么难搞啊！就只要把这些基本盘的方剂用过一轮，练熟了就会了。因为我们班上也有一些老同学在这里嘛，啊，就比如说耿兄啊，你如果已经开了一些药，就是帮家人什么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其实也就差不多这个小卡片里面的药照着开一开， 差不多 就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个网络上诸多的坚坚叔叔的盗版，就盗版这八张可以了，前面两张还可以撕掉，就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伤寒论，因为张仲景本来就已经让这个教学变得很简单了，然后呢，我们常年在用这些方的时候，大概就觉得平常用的也就这几个主症点，然后所以搞了半天，就这八张卡片的东西，你平常玩一玩，基本上好像就会了，所以这个课在这里就可以结束了。那接下来只是说你要多听几个方，想说哦认识一下也好，就看个什么中医方剂版图的导览啊，就你抱着这样的心情，你继续听下去，那我也随便你。那个，不过呢，就是我前面这样的半个多钟头一直讲，这样都在讲同一件事，就伤寒论不难学。那接下来我要花一两个钟头要解释的是相当无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中医现在变得很难学。就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学会的东西，为什么有那么多开业的医生医术很烂，然后有那么多中医狂医术怎么学都还是不行？就是也就是说实际上一秒钟就讲完了，就是伤寒论很简单，这样开就好了，但是呢我还要多花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跟各位解释为什么大家中医会学不好，就是中医为什么如此之难，我们要教你一套就是中医变难法。就是中医不难，大师就很难收很贵的学费，是不是？那我的话，我这东西是因为我在大陆那边嘛，就觉得为什么教个中医那个开课单位都要收比较贵的钱，其实人家都是给我一句话说你如果不贵人家会觉得你不好啊，就是大概人家都会回我这句话，然后我说可以降价，我说反正你们收入都差不多这样，对不对？你收这个钱，只收到30个人，你收一半的钱，收60个人也是赚一样多啊，对不对？没关系嘛，反正可能开课单位说不行啊，你不可以降价啊，你隔壁班的那个老师教的比你烂那么多，价钱都在这里了，你要降的话不是好可疑吗？就是弄得我在大陆那边做事情都不敢降价，可是其实我一个台湾人啊。我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的本业是教日文翻译的，那我就觉得教英文教日文教中医都是教，而且很明显的日文比中医难那我教日文都收不到几个钱了，我教中医为什么要收，为什么到祖国教中医就要比教日文贵20倍？这个我一个台湾土人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呢到了祖国听到了中医界的一些社会风气就会觉得高招啊，就是祖国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让中医变难的方法所以基于此点啊，就是还是要跟同学介绍一下中医变难法，让你反向操作中医就会变简单了。那这个我要说，其实中医啊，就是很多科班出身的中医有一些地方会把中医学得有点痛苦的最基本的理由啊，其实中医有很多套人体地图，我这里只是略举我觉得比较主轴的人体地图，就是我这边这个卦图啊，就是只带了一张六气的，五脏的还在家里面，大的还在家里面，明天再拿来补卦啊。那小张的在里面都发给同学了嘛，同学大家有个概念。就是呢，同样是金木水火土这些五行的元素， 或者说再加一个第六个元素叫做相符，好的啊，那这个或者说五行或者说六气这个东西，在中医的理论框架里面啊，英文叫做 paradigm， 中医是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框架构成的，而这些理论框架呢，我觉得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彼此妥协，各做各的事就好。那伤寒论，张仲景的伤寒论啊，他在处理的理论框架是长得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我这个张仲景在伤寒论的部分处理的理论地图，我这边有请助教帮我写一个对联啊，我这个上伤寒论的课常常会用的对联，在黑板后面你们也看不到啊，看到的也不认得，对不对？所以我用念的啊，就是我那时候教伤寒论，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若想人生正经走透透，来追病毒邪气兜圈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伤寒论其实是有在教我们认识一种人体内在的气的运行的，某一种程度来讲，好像用一个比较高大上的练功的人的说法叫做内观，就好像你往里面看可以看到你的内部的能量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一般版本的那个中医的人体的内脏的地图啊，比如说这个什么金木水火土，这里同学如果你有一点中医基础常识的话，应该就还蛮熟悉的吧，对不对？什么脾胃是属土的，什么肺跟大肠一组是属金的，这个不用再解释了吧，这种一般常识范围的知识是有的，对不对？那这一个一般常识的地图里面啊，它的这个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的深刻呢，它的长相，天哪，助教，哎，这个笔还包了保鲜膜，我连掰都掰不开，麻烦你用蛮力帮我把它解封印一下啊。就是都用啊，像这个五脏的地图呢，我们中医的理论会有点像是什么木生火，火生什么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对不对？然后呢木会克土，土会克水，然后水会克火，火会克金，金会克木，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五脏深刻的图式，而这也是我们一般常识范围里面习惯的脏腑的关系。那在这个地方呢，什么心小肠属火，肝胆属木，脾胃属土，肺大肠属金，肾膀胱属水，这个是一个版本的地图。但是张仲景在处理伤寒论的时候用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地图，就是张仲景，我说张仲景在用的一个伤寒论的人体地图，我说人在，就是张仲景说的那个东西啊，什么他的地图比较像是人的身体啊，在遭到病毒感染的时候会产生，就是人在生病的时候总是会有某种程度的免疫反应嘛，对不对？比如说发抖啊，发烧啊之类的。那张仲景的这个地图的来源是《黄帝内经》的热论啊，那伤寒论的那个开始的这个伤寒力也是从热论抄出来的。《黄帝内经》说热论，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发热，就是讲发烧了。然后发烧的理由是因为有邪气经攻入你的经络。然后《黄帝内经》的故事情节就是，那这个热论呢，是因为着了凉，所以才发烧。所以呢，《黄帝内经》讲热论，那张仲景讲着凉。那写下来就伤寒，就伤于寒，所以发热。而这个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感冒类的东西，它是一个病毒感染造成的。那病毒感染如果照我们今天科学的研究的话，病毒感染是就是一组属于病毒的这个基因结构混入到你的 DNA 或者 RNA 的这个层级，然后让你的细胞遵从它的指令复制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科学观察到的病毒感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黄帝内经里面会说的是，当这个感冒来到你身上的时候， 它进攻的第一层是进攻你的足太阳膀胱经，所以呢，你会从后脑勺这边沿着背开始酸痛到下面，就是一条太阳经走的地方。然后等到它太阳经走完了之后，它会进攻你的足阳明胃经。于是呢，沿着足阳明胃经啊，你这个脸颊的地方哪里会不舒服？所以《黄帝内经》讲的故事情节是沿着那六条足经在走的，就是足太阳膀胱、足阳明胃，然后足少阳胆、足太阴脾，然后足少阴肾、足厥阴肝，就是内经认为说人在抵挡病毒的攻击是直线病毒啊，细菌不算，就是英文叫做 virus 那个东西，它是用这六条经络在抵挡它的。但是张仲景在临床上面呢，他认为张仲景的认为是，其实这个六条经络就是当人在比如说如同黄帝内经所说的病毒攻击到太阳经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的症状并不是真的像黄帝内经说的那样子从后脑勺一直酸到后腰，而是更多的情况是这个人会怕吹到风或者会觉得很冷。所以张仲景在临床上面开始喜欢用那个更多数人有的正确的方法去判断这个病。所以张仲景的伤寒论跟黄帝内经的热论比起来的话，黄帝内经的热论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沿着六条经络在运行病气的故事。那张仲景是一个比较广义的，就是这一条经络受到什么攻击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体这里那里会荡掉。所以我说要认识人体的这六条经是怎么样支撑你的这个生命的话，你就最好是用张仲景的方法借由感冒来认识你的身体机能。就好像台湾有一个教英文很有名的补习班老师叫徐伟老师，你们大陆人听过吗？应该没有啊。就徐伟老师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天然呆的人，有一次在电视节目上说啊，我们家那个印尼佣人请假回家的时候，我才知道垃圾是不会自己消失的。也就是说平常他在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有多重要，但是今天这个东西被病毒攻击了失去功能的时候，你觉得哇，这里难过那里难过，你才觉得真是没有他不行啊！就是用一个生病的角度让你来得到一个身体感的那一关。而张仲景的这个太阳阳明，太阳寒水，阳明燥金，少阳降火，太阴湿土，少阴君火，这个在内经里面其实太阳是三阳，阳明是二阳，少阳是一阳，也就是太阳是能量多到有三份的，阳明只有两份，少阳只有一份。那三阴呢，这里脾是三阴，然后肾是二阴，肝是一阴，这个能量又比前面的三阳还要少。所以张仲景的故事情节啊，比较像是人在抵抗疾病的时候，有六道气场形成六道城墙，最外面一层气最多的最外面一层是太阳这一层城墙，然后其实我们用卡通片《攻壳机动队》的讲法应该叫防壁啊，防护外面的墙壁，就是六层防壁的构造。而最大的一次太阳是能量最多最外圈，那太阳如果被打破了，然后它就攻什么阳明，如果阳明被打破了，它就攻少阳，然后越里面的这个城墙越小，就是它能量越不够。而这个城墙呢，像我们刚刚讲，在这个地图里面五脏是彼此相生相克的，谁都可以生谁，谁都可以射克谁，这看起来是很公平的，就是这个五气是同大的，这金木水火土是同等重要的。可是在张仲景伤寒论的人体结构里面，他们是不平等的，是太阳最大，厥阴最小，太阳的能量最多，厥阴的能量最少，或者你可以说厥阴属木，这个木生火，火生土，那这个五行里面不算相火啊，然后土生金，金生水，是这样，木火土金水一层一层相生出去，然后越生到外围能量越强的这样的一个人体构造图。所以在这个人体构造图里面好像也没有那什么火克金啊，什么金克木，也不是这样子看的，而且大小根本就不一样。所以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写说 太阳病比较会发作的时间，就是正中午为中心的那一大段时间，然后阳明病呢是黄昏的那个稍微小段点的时间，少阳病是清晨更小段点的时间，然后三阴病都小小段时间集中在半夜。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六道气场完全是对应的这个天地之间阳气的大小的，所以这样子从大到小的六层房壁的构造，这个是《伤寒论》特有的六气的观点。那么而之所以要提出这两个地图，是因为啊，我们在临床上面其实是有一个临床上的事实，就是如果这个人比如说来到这边是身体不舒服好了啊，如果你今天要用这张地图来帮这个人做治疗的话，你可能就是把脉啊，你的这个心啊有没有上火啊，肝有没有郁闷啊，什么肾有没有肾亏啊，就是在这个把脉这什么寸关尺嘛，把上东下三焦嘛，啊，又等一下会教，下堂课会教把脉，这个寸关尺这样子，把右手把肺、脾、胃、肾，然后呢左边呢是把心、肝跟肾啊，一边的肾是内分泌的肾，一边的肾是泌尿系统的肾。那你用这种把脉法去了解到这个人什么心好一点、肝差一点什么之类的，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案。但是如果这个人同时有张仲景说的那个故事的话，其实啊，在临床来讲是先要治好这六道气场的损伤，那个病人比较容易好起来，而不是先帮他调整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呢，我认为学中医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两张地图完全分开来看。就是这个人今天来到你这边，他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你要找看清楚他的这个不舒服，他的难过到底是这一张地图上的事，还是这一张地图上的事？你这两个资料想要先做出来，然后如果他是这一张地图上的事，你就用伤寒论的方法医，这样通常都医得比较快，效果也比较好。但是呢，我这样讲不晓得会不会有一点侮辱到这个医学专科院校毕业的学生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专科毕业出来的中医从业人员，他一开始就没有发现到中医理论是至少有这两张地图，其实还有很多别张地图了啊，就至少有这两张地图，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构成的，像这个系统构成这五跟六的世界啊，就天之正气为五运，这个地之这个就是中国人说天地人嘛啊，天的运行无形的能量世界的规律是五，然后有形的物质的世界地这个东西是六，然后人呢是天跟地的夹缝之间产生的东西，所以就是有一个五的齿轮跟六的齿轮怎么样都扣合不了，卡在中间都叫做人。所以呢，就是这东西永远都斗不拢，所以我们中国人才会有算这个什么五运六气。五运六气我也不要教了，但是你们什么网络上都可以算好给你嘛，对不对？就是，但是就是它每一年总是这里凸出来一点，那里凹进去一点，就没有一年是太平的，就对了。就是这就是人的存在啊。那这两个斗不拢的齿轮呢，就是这个五的齿轮坏掉了，你就修五的齿轮；六的齿轮坏掉，你就修六的齿轮，这样子就会很好修。而且你医术会很轻松，可是呢，有一些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有没有同学有上过这种专业的中医科的同学？有没有人？有吗？就好像专业的中医科在教这个东西的时候，并没有一开始就把这两张人体地图分得很开。然后就变成说这两个资料夹是完全不一样的资料夹，然后大家学了什么招数就乱放，然后乱放的结果就会让医术变得很难，就是你自己里面会感觉到有量，其实就是说这东西都是一个无形之中潜意识非常下意识的事情，就是你下意识里面它就两个不同的系统，然后就好像有两台电脑，就是有一个什么 苹果电脑的广告，嗨，我是麦克，嗨，我是 PC， 那个，你知道那两种电脑不太一样吧？啊，因为我是电脑白痴啊，就所以呢，就好像你要把那个苹果 Macintosh 苹果电脑里面的程式，然后呢就硬灌到它的 APP 里，硬灌到你的这个窗户电脑的这里面去，然后就整个当掉。就是现在中医被搞难掉，是因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然后程式在互相乱灌，然后就当掉。就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这是分开来的，就不会当掉了，这整个事情就很简单了。哦，所以我那有没有人去待过中医院校的？有。那在中医院校里面，这两个不同的资料夹是怎么处理的？ 就是如果是伤寒论的话，他只会说是伤寒论。但是他也没区分说，是有说出两个，好像你说有两个地图是没有分开，就混在一起讲，也没说。 那你觉得你在中医院校里面，就是你的，如果说我是这两个资料讲，你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中医院校毕业，比如说你自己的好了啊，你毕业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涌动的是哪一个资料夹？就是你中医院校如果是毕业的话，你在思考这个中医的时候，整个观念的框架有没有可能是比较用这个资料夹，或者比较用这个资料夹？比较用这个，对不对？那但是问题是，如果比较用这个资料夹的话，就没有办法大家理解这个资料夹里面什么桂枝汤、麻黄汤那些东西了。因为《伤寒论》里面的什么桂枝汤、麻黄汤之所以好用，是因为是在这张地图上发生的故事，所以。我每次举这个例子，大家都会被同学嘲笑啊，说错。就是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个香港的演员到大陆，常常去大陆拍戏，叫刘雪华，你们听过吗？比如说2011年的时候啊，就是刘雪华就好像同样是这个心，同样是这个肝啊，就是2011年的时候，刘雪华在一个叫做《甄嬛传》的连续剧里面演甄嬛的婆婆，就是雍正的妈妈。但是同时呢，她在一个叫《还珠格格》的琼瑶剧里面。演的是乾隆的妈妈，也就是甄嬛本人，就是中医的内脏，其实就是像那个时候的刘雪华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东西呢，比如说胃在这个地方属土，可是他在另外一部戏里面呢，他是属阳明燥金，就他们的角色分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人胃不好，你要搞清楚他到底是在演《还珠格格》还是《甄嬛传》。就是你要如何对付《还珠格格》里面的乾隆妈，跟如何对付《甄嬛传》里面的雍正妈是不一样的。虽然看起来都是刘雪华，都是这个肝，都是这个心，但他们其实是在演不同一出戏。就是中医的那个基础理论的最大的 bug， 就是在《甄嬛传》里面遇到了刘雪华，然后还要说这个什么。乾隆的妈你好之类的，就是根本打错招呼的状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接下来可能会跟同学稍微顺一下这两张地图是如何的不同的故事情节，要跟同学稍微顺一下。那就好比说啊，如果我们今天科班院校出来比较容易拥有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地图的话，这个在座同学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受我拷问？应该还有别人是科班院校出来的吧？在你有啊？好， 用扎针的话比较用这边， 比较用这边是吧？ 如果用药的话，大概就看那边。 这样子啊，就是我这样说好了。就比如说，我的朋友何律师啊，有一天，打一个电话给我，他有一点紧张，然后他就说，但我要说的就是小事小病的故事啊。就是我这何律师，他有天跟我讲说，其实我怎么办？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好害怕，因为我曾经前年还是去年哦，背上哦发过一个大钉疮，然后那个痛的我晚上都不能睡觉，然后简直不能做事，然后我今年现在又开始在那个发炎复发了。那我想到我去年受了那个折磨，我现在已经在家里面忍不住都哭起来了，就实在那个痛法那个弄我。就没办法过日子，那实在是太可怕了。而且我这个钉疮发作的时候啊，西医院当然就说发炎嘛，然后给我消炎药，然后什么抗生素搞一搞，就然后都不会好，然后这要怎么办？然后我就说，何律师啊，你这样子说，我就想起来， 当年上海的曹英甫医院、啊、曾经有过一个人什么后脑勺发大定疮，然后他说这个人就是一个桂枝汤症，然后太阳经不通，所以就用桂枝汤稍微发一下，就是把太阳经疏通了，那个定疮也就好了，有过这么一个医案。那我就照那个医案问你一下吧，何律师有没有怕风吹，就如果今天不太冷，你开一窗风扫到你会不会难过，他说会。我说那简单啊，吃桂枝汤啊，就是这是太阳病，太阳气场被风邪侵袭的时候，哦，这怕风就是桂枝汤嘛。然后我说吃桂枝汤以后，我又觉得好像不太安心，就再多问一句，因为是打电话嘛，我就说那会不会觉得后脑勺僵僵的，他说会。哦，这就桂枝加葛根汤，反正有什么加什么嘛，简直不用脑啊。然后呢，就他就吃了两三天，然后就非常开心的跟我讲完全好了，就吃了就退掉了。也就是那个丁疮可能在这一张人体地图里面，它就是人的太阳经有一些能量的运行，然后刚好太阳经受到风邪不通了，所以那个地方就坏掉了。那又或者像扁桃体发炎，对不对？那也是少阴经被风邪干扰不通了，所以你把少阴经打通，用这个麻黄附子细辛这种大热大通的药，一点消炎药都不要用，像桂枝汤也不是什么消炎药嘛，对不对？麻黄附子细辛汤更加不是什么消炎药，但是它是这一张地图上的事情，就在这一张地图上这样搞就很简单。那我们现在中医科班出身的人，我来反问一下，如果今天你就是没有想到你有两张地图可以用，而你只有这张地图可以用的时候，你遇到一个病人来背上长个大丁疮，你要怎么开始出手？就你来虚拟一下，就是 清热吧， 清热消炎，你觉得什么会不会比较可能采取什么仙方活命饮或者是什么，还是什么？就是说，而且你会如果背上发现大丁疮，如果你用这张地图的话，你会觉得他内脏是可能哪里不好？你把脉会想要抓什么样的内脏的主症？就脑力激荡，我们现在只能捏造剧情，没关系哦，就无所谓对错的。 如果是背的话，你会想。 哦，那想到是膀胱经，那还是回到伤寒热的地方， 就是混着在一起想，会有分开。 啊，那这个，所以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如果用这张地图的话，就会想办法去找说这个背上到底是肝火还是心火还是哪里火？其实也不会啦，就膀胱经，对不对？这还是很容易回到这张地图，这个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有一个病人来哈，你就这张地图也问一问，那张地图也问一问。那如果刚好他是在张仲景这个六道气场的这个地图上面呈现出来的问题比较多的话，通常是先开《伤寒论》这边的方比较容易有效，就是张仲景这六道气场的治疗的手段啊，打对了那还是很有感觉的。不然的话，像何律师那个丁疮的话，如果我今天开的是一些清热消炎的药，那其实你也会知道那个结果应该还蛮萧条的。为什么？因为清热消炎的药的杀菌能力其实并不一定能够胜过西医的抗生素。如果西医的抗生素量用下去都没有用的话，其实中医的清热消炎药也就不过而就是 也不会特别厉害的，因为它是气不通造成的腐烂，而不是真正的，其实说不定也是真正的发炎。 那至于说像是扁桃体的发炎啊，这是常有的。那扁桃体的发炎，我是觉得我就把脉嘛，如果那个脉是 宏大而滑的，那我就当温病医嘛，我就什么银翘散加一直喝就好了之类的。就是我通常如果是照温病医的话，我就用银翘散当主轴啊，然后左手脉比较滑的话，我就生地黄加多一点；右手脉比较滑的话，就生石膏加多一点。大概就是这样子出手，还能够消那个炎。但是呢，如果这个人的扁桃腺发炎，它是一个在这边的地图上发生的事情，就是脉是沉细无力的，那这样子它是少阴经不通，所以它的扁桃体就烂掉了。那这个时候你用这边的地图呢，你马上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甚至你也可以挂一点点消炎药也没有关系。然后帮他把这个少阴经赶快打通，那他这个扁桃体就那个肿痛就会好的比较快。那但是反过来，前些年 我们台湾这边就有一些中医哦，可能就是明明遇到的是《伤寒论》的这个少阴病的患者，就是少阴这层气场受伤了，所以扁桃体烂掉的人，可是他却当作是温病啊，就是夹杂细菌性发炎的问题的东西来治，他就用了很多清热消炎的中药，什么甚至重一点的话，什么板蓝根啊，什么龙胆草啦、啊，这些都会开下去。结果那样子被医到的伤寒论少阴病的患者，往往是哦，因为他少阴病本来就已经是阳虚的不得了的状态了，然后他还用这些清热消炎的药打下去，他的阳就更虚，然后那病人就简直是快要死掉一样，然后送到西医院去急救，然后那西医生就说：“你看看，吃中药吃坏了。”就是这样子啊。就一个一个，那时候西医生看到都已经觉得怎么这样子，这些人怎么都这么神经病，都是要吃中药先死得不够快是不是？就是你等于是中医把病人送到西医生、西医师面前去找骂癌的状态，也就是明明是这一张地图上发生的事情，你用那一张地图的想法去给他清热消炎，然后就整个就坏掉了。所以老实说，我常常觉得说，中医这个东西啊，还真的不要人家来相信中医。就中医啊，里面就是坏的一塌糊涂、荡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好你不要相信中医。因为你相信中医，我是说人要相信的是事实。就事实上，中医里面是两个层次互相乱怪，已经坏的乱七八糟的了。哪个地方又遇到 bug 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哦，所以我是觉得不必相信中医，因为真的里面是坏掉的。就是我这种比较是教书的老江湖，有的时候随便，哎，怎么样？还有这样的声音，是谁要被退班了吗？啊，是怎么回事啊？立刻就没有声音了，我也没抓到，算了，再出现我再猛扑过去。那这个，那这个，我觉得我常常可以，应该说我就是我看到有的人在聊中医，或者是有的人对中医很有兴趣，或者有些人根本是开业中医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是看到它里面的五跟六两个齿轮是卡不了的，在乱七八糟的在那边坏掉的状态。所以因为这两个资料夹的建构错误，然后变成你自己会把中医的医术用错地方，把病人搞坏的情况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说，与其要人家来相信中医，不如中医在自己内在哦，要先做好这个自救的部分，就是里面这个整个系统乱七八糟坏掉的部分，你要先能够在自己里面把它处理掉，然后那处理掉了之后，其实就会变得人生很轻松，就你只不过是用一些非常普通的，就简直是不值钱的普通的医术，就是比日文好学很多的医术。就这样子随便就到哪家公司混着混着，这边开报要那边开报要，就最后全公司的命都捏在你手上，就是不能不服你，对不对？就很简单。所以就是简单，我觉得就是这个系统阻抗的部分你要先处理掉，然后才能进一步去谈这个中医啊。我觉得这个是在学中医前要先知道一下的事情。那关于这两个系统是怎么样的一种故事情节啊？我觉得，我这个课是这样子，我可能上一个多钟头，然后休息15分钟，然后就是等于是每三个钟头就切成两段课。那至于同学要问问题的话，我大概等到这个课上了3-4天以后，我会每堂课下课以前留时间给同学问问题这样子。那我是觉得我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同学讨论一下啊，这个地图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舒服的操作它？那当然，这个舒服的操作等于是这两张地图的故事情节都稍微跟同学勾勒一下啊，让这整个中医的学习，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觉得基础的资料夹如果能够建构正确的话，我认为各位中医的学习真的不是那么需要老师，就是在一个结构正确的情况下，你生生病吃吃药，医术自然就会进步了。这个结构不正确的情况下，因为前阵子在大陆就是有同行哦跟我讲说，就比如说中国大陆觉得就是 中医教学好像效果都不是很好，就是你知道 中医几个非常重要的中医大学啊，为了要提升他们学生的素质，其实已经是拼尽全力了，就是那些校长什么都已经是焦头烂额在拼命搞。那 Amin， 你最近有跟那种单位有接触吗？还没有哦。啊，有吗？还没有哦。就是我觉得已经听说很多中医大学的校长那很努力，然后里面都拼命在提升学生的素质什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不要说只因为这个原因啦，但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基础的资料夹本身是有问题。当然我自己做商行的，我自己喜欢说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基础的本草学是有问题的，就是桂枝真的是走膀胱经的吗？哦，那什么真的是走下，就是基础的本草学也有歪掉的地方。然后在就是结构不正确的情况下，想要让这些学生的医术得以飞跃，然后就无所不用其极的出招，那甚至就会变成说建立一个新的教学方法，是什么名老中医手把手师带徒，有听说吗？那问题就是说，问题是这个名老中医就算有点临床的本事，他的系统依然可能是当掉的，然后手把手师带徒，那个徒人也不是很能理解到底什么才是那个对的道理，然后而且师父又很伟大，然后徒儿也很委屈，对不对？然后对师父就越来越战战兢兢，然后就神经衰弱，然后到最后弄到徒儿自杀的都有，就已经出现这种名老中医手把手出现死人的故事了。那问题就是在我的世界，就是伤寒论不是家庭主妇随便学一学就可以学得会的吗？就是为什么要搞到如此惨烈？就是这个，就是整件事情建构在一个，我不知道你如果中医上出来，到底是建构在一个什么东西上，所以事情会如此惨烈？ 你再说一次 吗？啊， 你再说一次那个问题。 还什么东西？ 你再说一次那个问题，我听不很清。 我是说，我们的中医院校的教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乃至于大家学习上会变得那么辛苦？ 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吧，就是他基础的那些东西，他自己其实不是很明白的说的问题。就是搞到我们到后来，就是用的时候就发现就不一样，就是跟他们说的不一样。 对，就是你看到刘雪华，然后你以为她是《还珠格格》里面乾隆的妈妈，但是搞了半天，就她好像是《甄嬛传》里面雍正的妈妈，就是那种，就是有点看病的时候那种混乱感，就一直在那边干扰一个医者的医术。那我就觉得这事情就是干扰先拿掉，然后事情就很简单了。那至于说让事情还有更简单的哦，就比如说这个五的地图。从前台湾有一位萧胜阳老师有提出一个见解，这个见解我不认为是绝对100%正确，但是很好用，所以同学可以知道一下。就像那个我们中医这个五跟六的计算，这个五运六气啊、哦、也不是100%正确，但是也很好用。就如果你五运六气算一算的话，我觉得就比如说我有记忆的，比如说2013年照顾五运六气，大家肺都会比较热一点比较烧一点，那的确那段时间大家肺都比较热一点比较烧一点。然后那段时间我的同学就就是比较专心在吃什么养阴清肺热的药，然后就吃出很多心得，所以他还是有他大范围的正确。可是呢，台湾也曾经有过一个中医师跟他的诊所，就是比如说写了一本书叫做用五运六气来算你的疾病那样的书，然后就卖得很好，于是那诊所当然生意也很好了。可是呢我有认识的人带着他的女朋友啊去看那个中医诊所，然后那中医诊所就很精密的帮你算五运六气，然后说这时候你应该吃什么调补。然后那朋友回来就说神经病啊，我女朋友就已经是嘴唇干，嘴发全身黏发热，胃经汤症，她还在算五运六气。就是你明明就是有现在这一发就可以治好的，你就不用再算了嘛，对不对？但是就是这东西说，我没有要说五运六气不正确，它其实用了2000多年到现在都还是推算的相当的让人有感觉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病也不是那张地图上的事，所以就大家分清楚就好了、啊、就是这只要分得开你就可以做自由的选择。那萧胜阳老师对于一般的这个五行的生克啊，什么木生火那个东西呢， 他就提出了一个模型，他这个模型有没有失衡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他会把人的体质先分成阳实阴虚组，然后阳虚阴实组，然后呢还有阴实到极点会阴实化火，那是得癌症的状态。那这个五行的生克呢，这个模型他这样说，他说阳实则顺生，阴虚则盗克，阳虚则正克，阴实则逆生。也就是我们一般学内经会有的一个常识，说什么实则泄其子，虚则补其母，是有这说法吗？那这个泄与虚，这个泄与补的方向啊，这个其实这个模型我说说不是百分之一百正确，但是你照这个模型去想会觉得蛮有滋味的。就你用药，就你有了这个模型啊，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已经有一些中医的基础常识，就是比如说你湿气重的时候可能会吃点平胃散啊什么，就是那种就是平常家常的那种方剂会吃一些。你们平常家常会吃什么方剂？有没有随便说一两个？气虚吃个什么四君子汤、保元汤有没有？还是什么？大家 很沉默，就是你还没有你的家常常用药就对了。那这个模型啊，我觉得如果你是零零碎碎手边有一些方剂可以吃着玩的话，有了这个模型，你的方剂用起来会比较顺手。就是如果要我用大陆人说的，就大陆人在开车会在里面倒一种像酱油的东西，叫燃油宝之类的，是叫燃油宝吗？啊， 对， 就是让你的整个中医的医术在这张地图上面油耗可以变低一点，就是省药材、省钱、省时间的方法。那这个东西怎么样来当做燃油宝操作呢？我先举一个例子好了啊，我们就举一个肝当做例子好了。就比如说对，有没有同学因为是很初学者，连阳实阴虚阳虚阴实都还搞不清楚的？有没有人说这个是什么不知道先举手我看一下。哦，好好好，就是阳是能量，阴是物质。那通常一个人他刚出生还是很健康的小孩子的时候，他是能量很多，但是物质的身体只有一点点。所以《黄帝内经》会说小孩子都走路的时候喜欢跑步，因为阳气太多就往下沉，所以脚会特别好动。那这个阳实的小孩子，那他在阳很多的时候一直燃烧，那就会把有形的物质烧掉，所以就会容易阴虚，就是一个能量一个物质。那如果这个人又经过了一些岁月，他阴虚了很多，身体已经这里那里都有小好像有小破洞了，那他烧掉太多能量，他的能量也会虚，然后就会又有一点退步成阳虚的状态。那等到这个人的能量都没有了的时候，就只剩下有形的肉体了。那这个有形的肉体就会肥胖啊、肿瘤啊之类的。那个有形的东西乱长一通，叫做阴实，就是阴的部分太多了，没有阳了。所以这可以说是能量比较够到不够的一个顺位，甚至可以说是人体好像从比较健康到不健康的一个走法。那当然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是要用这个东西来讲这张地图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个顺序啊，如果用这张地图的话，就太阳病的体质的人阳都比较实，到阳明病的时候那个人就很干燥发热，就已经有点阴虚了。那少阳就更阴虚，然后有点到阳虚，那太阴是非常阳虚，那少阴病呢是阳虚到很有点阴实，那到厥阴病阴阳分裂就是阴实化火。所以等于是这两个地图是一个交叉的坐标轴，你能够感觉那种感觉吗？那这两个地图在不同向度的交叉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剧情呢？就比如说我们一般会《黄帝内经》里面常常会说这个中医常识范会说肝有病会去克脾，这听过吗？就是但是呢用这个模型来说的话，就是会正的去克它的时候， 只有阳虚的情况比较会发生。所以就是肝阳虚，就是肝气本来是要疏导的啊，就是肝气是要从身体左边这样顺顺的上升的。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我觉得中医有好多好多理论框啊，可是每个理论框都有点可惜。就是你虽然五运六气的理论框在他自己里面是完美的，但是你不能什么病都用我们六气去套，对不对？就像张仲景的理论框在他伤寒论里面是完美的，但也不是每一种病都是照伤寒论在审的。那就像这个肝气从左边升上来，然后肺气从右边降下去，这个理论框本身也是完美的。可是呢，有的人去做一本什么书叫做原运动的中医学，就什么东西都用这个圈圈来解释。郭秘书，你记不记得《本草文献》有一本什么都是左边升上来，右边降下去的，那叫什么很冷僻的一个本草书？是不是什么歌颂平写来什么都忘记了？反正没有人知道一本，但是就清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明朝清朝就已经有人，什么事情都是左边升上来，右边降下来解释，就人的身体除了这件事就没别的事了。就是什么理论都有它对的时候，就是个肝气左升啊，就是肝我阳虚啊。气不能从左边升上来的话，最直接的会有的症状就是这个人身体的左侧不舒服到你睡觉的时候不能左侧躺，就左侧躺就会特别不舒服。那这个时候要让那个气能够从左边升起上来，最好用的药就是大量的黄芪，一下子就把这个气这样的提上来。所以如果这个人很不就是左侧睡很痛苦，然后你用黄芪把这个往左边的这个肝胆之气开上来，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左升右降的理论是很能通用的。但是有很多人不是生这个病，他就不用这个地图。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理论框架，但是每一个理论框架都有它各自的适用范围。但是就是说，本来要这样子升上来的肝胆之气，它如果不能够舒畅的升上来的话，那通常这样的人都是讲简单，你这个人比较会有压力或者比较紧张这样子。那就是中国人的肝，也包括神经的紧张与否的这个自律神经的一个部分。所以当这个人的肝阳虚了，这个肝气没有足够的力道可以通畅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个地图上会正克，就是肝会去克脾。那什么叫肝克脾呢？就是这个人的肝阳虚会变成脾阳虚，就是这个人会开始哎呀，好像吃东西都不太消化，就压力大了没胃口，这种听过吧？对不对？这个不需要讲的那么玄幻了、啊。就像我那个2013年年底的时候，有一次在大陆教课、啊，有一个同学听完了课站起来说：“老师啊，这个我刚刚听您啊在讲这个病机，我就在想啊，我心里的 OS 是：你听课就听课，别想了吧啊，这个病机背后是必有生机。”我说你神经病啊，死人不敢报，这事情谁不晓得，你还把它讲那么高大上。但是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什么肝阳虚彻人脾阳虚就听起来太高大上了，就是心情不好就吃不下饭就比较简单了啊。就是你的这个郁闷的心情总是会影响到你的消化机能的，对不对？那当然脾阳虚啊还会克成肾阳虚去。比如说这个人的脾就一直不太会动的话，渐渐他就会克成，就是这个人的脚，尤其是女生脚会很容易肿。那个时候脾阳虚克到肾阳虚的时候，有一个常用的方剂叫做石皮散，听过吗？就是治肝要先石皮，但是石皮散其实石的皮是皮克到肾去的石皮。也就是说这个肝阳虚克到脾阳虚啊，让脾阳虚克到肾阳虚，石皮散这个方子呢是宋朝沿用和的方啊，但别的书里头 也有，就是肝虚的要先食皮，这个中医基本常识常常讲，但是这个通常是在阳虚的状况下比较会发生。那肝阳虚克成脾阳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现代社会这一个克的方向最容易在临床上得到很好的疗效的是什么呢？就是通常什么样的人是很清楚的肝阳虚的体质，就是 B 型肝炎的代言者。就 B 型肝炎的代言者常常就是他的脉就是微微的有一点咸，然后就连这个当把脉晚上再教不急， 就是 B 型肝炎的代言者，他反正就是肝气不是很舒畅，人 有一种闷闷的感觉，然后吃饭也不是胃口那么开。当然不是绝对每个人都这样了，就是有的人比较发作，有的人不发作。那 B 型肝炎的体质是那种非常非常，有时候是很明显的，就是肝阳虚变成脾阳虚的那个状态。那对于这个，就说有些人他是长期的 B 型肝炎的代言者，他可能数据不是很漂亮啊。那这个时候中医说的治肝要先食脾，你就直接食他的脾。比如说那种 B 型肝炎的代言者啊，你疏肝的药，比如说逍遥散，如果他体质有阴虚一点，就用加味逍遥散。然后补脾胃的药，你可以选择一个香砂六君子汤或者理中汤。如果是可台湾的话，用科学中药的话，这都不必多。比如说逍遥散或加味逍遥 1.5 克，然后香砂六君子汤或者理中汤或者附子理中汤，有点附子连脾到肾都顾到了，然后 1.5 克之类的，就一天吃两三次，那剂量非常小。可是哦，他那个人他的西医那边检验出来那个 B 肝病毒的之类的东西，那个报告数据会变得非常漂亮。也就是其实这个肝炎病毒干扰这个肝，让它肝气不舒畅，你就专心，就是就算你只专心，就只光吃一个理中汤，疯狂的补脾阳，都可以反过来把这个肝搞好。只是呢，我是觉得两头都搞的话，就会轻松很多。就是两头一起搞的话，就会变成说，它需要用的那个剂量，就我们台湾人用科学中药啊，那克数就可以更低，我说油耗变低，效率变高，甚至这个人脾阳虚已经有一点点这个肾阳虚的调子了，已经有点容易水肿了，那个脚腿容易水肿，那这样很好，就是你早上吃加味逍遥，早上吃逍遥散，中午吃理中汤，晚上吃食脾散，各 1.5 克，然后好的非常的快。那就是这种好的快，就是那个西医检验数据会觉得哦，你很进步很惊人那种快，然后就这种B肝代言的体质，这样子搞很容易搞，就是一个肝阳虚的那个顺序来讲的。那如果呢，肝阴虚了会怎么样呢？阴虚就会倒克，就是肝阴虚的人啊，他反而会倒克成肺阴虚。那这个最典型的故事就是，90年代吧，那个日本人。有一段时间，就是日本的这些企业战士啊，都是喜欢用小柴胡汤来当做保肝药在吃。可是张仲景的小柴胡汤并不是这个地图上面的方，就小柴胡汤并不保肝，就是在这个地图上什么你的什么肝脏疲劳、什么肝阳不足、什么肝阴不足，其实小柴胡汤用在这个地图上是完全不好用的。小柴胡汤是这个地图的方，就是你要有张仲景说的少阳症给他打。就是烧一烧又不烧，然后肋骨闷痛，然后什么的，就是有那个六气的地图上面的柴胡症，给小柴胡汤打，它就会刚刚好。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六气的柴胡症给他打的话，张仲景是对症开药嘛？刚刚讲温经汤嘴唇干就开，对不对？就是没有柴胡症给他打的话，柴胡汤就会闲着没事干去杀你的红血球，那红血球就越杀越少。那你想看？企业战士已经是血不够了，对不对？一直熬夜，一直睡不饱，红血球已经很不够了。然后小柴胡汤又一直杀他的红血球，那他是不是肝越来越阴虚啊？对不对？就这个保肝药越吃，反而肝越糟糕。那但是他吃小柴胡汤吃过头的副作用造成的死亡，就是出现死者。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人出现的一些死者，全都是死于间质性肺炎，就他的肺里面自我感染烧掉了。所以他的肝阴虚会传到肺阴虚去。那这个故事情节啊，在日本人是小柴胡汤保养企业战士的肝，然后爆了他的肺。那这个在台湾是怎么样呢？我刚刚有讲到说，如果你的肝阳不够，肝气不舒畅，可以用黄芪来疏导这个肝气，对不对？左边上升的肝气。那台湾是怎么样呢？是台湾曾经流行一种养生饮料，什么黄芪、枸杞、红枣泡热水当茶喝，说这什么增强免疫力，对不对？可是枸杞是大补肝阳的药，黄芪又是大通肝阳的药， 全部都是在肝阳这边，肝阴那边不太有。而刚好有一个人，他以为他要提升免疫力，吃这个健康饮料啊，刚好这个人是一个 C 型肝炎的代言者。那 C 型肝炎的代言者常常的体质就是肝阴虚的不得了，然后结果他喝了这个自以为能够增强免疫力的养生饮料，结果就 C 型肝炎大发作，变成猛暴性肝炎，他连条命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中药到底毒不毒啊？黄芪、枸杞、红枣，在一个有意义的脉络下就可以要你的命，就是这中药很难去计算说这个药到底有多少毒性，而是这个人在他的体质框架下到底合不合的问题。那至于说这个肝阴虚传承肺阴虚，然后肺阴虚，如果肺阴虚会去盗克哪里啊？平常是火克金嘛，对不对？他就盗克，就克到心阴虚了，变成失眠什么的。但是在这个阶段的 C 型肝炎的那个代言者的保养的话，他可能在肝直接补肝阴虚的药有一个方子，就是一贯煎，就是那是专门补肝阴的。那如果你要不要用那么凶的方，一贯煎吃起来有些人还是会太寒不舒服，其实光是加味逍遥散本身就可以有一点补肝阴的效果了，就是平时的方剂这样用用。那如果传到肺阴虚了，那你想想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你可能会用一点清燥救肺汤哦。但是不太严重的话，即使是点生脉散或者张仲景的麦门冬汤或者是炙甘草汤都很润肺。那就是当你如果是一个 C 型肝炎代言者，然后会开始觉得自己有一种烦躁烦躁发热发热的感觉的时候，那你如果你的把脉什么辨证鉴别再精确一点的话，你开始沿着这个阴虚的路数去找它的两头，就是甚至就找两头，就是 C 型肝炎代言者找两头的话，肺阴虚你可以选择炙甘草汤、麦门冬汤、生脉散都可以，都蛮润肺的。然后脾阴虚的话，有一个很普通的方剂叫做归脾汤，能够增强脾的血分的。你就这两头都护好，然后肝阴偶尔不足，就觉得然后烦躁静不下那种时候，稍微吃微量的一贯煎，那这样子的话，一个 C 型肝炎的体质就可以固护得很好。你这样子两头三头一起开药，那个药可以开到剂量低到不可思议，就是真的很省药，就是这样子0.5克、0.5克就效果很好。那这个，我们休息15分钟再回来继续好不好？好。